朋友圈里的老师发来了这样的内容，说今天是24节气当中最有想象力的白露节气了。白露时节，芦苇花开，水边茂密的生芦花上，露水结成凝霜，迎合了《诗经》中的每篇《蒹葭》。所以刚才为你带来的就是神秘园改编的歌曲，叫做《夜曲》，很适合白露的节气。而在这里又为你带来了一首夜曲，来自包罗丁四重奏，演奏的就是包罗丁的这一首，演奏的是柴可夫斯基的这一首如歌的行版。那一会儿呢，也会为你带来包罗丁四重奏演奏的包罗丁的那一首夜曲。Thank you. 所谓气韵悠长啊，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波罗丁四重奏所演奏的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这首作品原来是柴可夫斯基在1871年写的 D 大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而 D 大调四重奏因为有了这个杰出的乐章而单独的存在出来。而如歌的行板其实是1869年柴可夫斯基在乌克兰卡蒙卡村他妹妹家的庄园旅居时，从当地的一个泥水匠处听来的。这是一首小亚细亚的民谣。我记得这首曲子在我小时候一直不喜欢，觉得过于哀伤了。其实一直以来不喜欢很多过于哀伤的作品，觉得最哀伤的不是最上乘的，反而那种中音的或者说有一种上升的感觉的作品才是更好的作品。而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听到这首如歌的行板越听越有不同的味道了。尤其我们现在听到的演奏是波罗丁四重奏。而今天是白露节气，刚才也提到了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总会想到这首曲子，不妨听一下吧，邓丽君版的在水一方。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苍苍白露 一番。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旋律从一提二提中提扩展到大提，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鲍罗丁的夜曲，选自他的弦乐四重奏，选自他的第二弦乐四重奏，是的，也是在第一乐章是 D 大调，而第二乐章是 F 大调，第三乐章变成了行板，同样也是行板 A 大调，同样都是俄罗斯的作曲家，感觉温度好像从秋天过渡了冬天，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就感觉到那温度已经不是春天和夏天，而是进入到了秋天，而这首呢，这首感觉像在冬天，想象一下俄罗斯的冬天，二乐章是温暖的，在熊熊的炉火中，这首作品也是鲍罗丁来送给他妻子的爱的赞歌。 知道的越多，好像越听到音乐中有一种特有的味道和感觉。比方说我们一开始听到的柴可夫斯基，听到他的如歌的行板，创作的时间是1871年，最早是1869年，柴可夫斯基先听到了这种民间小调。而说到鲍罗丁的这一首弦乐四重奏，第二弦乐四重奏当中的夜曲，那创作的时间是1870年，当然要比柴可夫斯基晚一些。但是随即想，两位都是俄罗斯优秀的作曲家，鲍罗丁在柴可夫斯基看来算是业余的吧，一位化学家。而说到我是知道越多，就想到越来越多的复杂的故事，会想到柴可夫斯基与像鲍罗丁所处的强力集团的爱恨情仇，但是他们的音乐中都有那种俄罗斯的音乐情节，不是吗？今天古典流行周二，其实内容呢还有一个内容，就是今日的古典，在今天世界上的古典都发生了哪些事情。而今天我们的开始其实是从白鹭开始，但是也是从弦乐四重奏开始。为什么呢？接下来要分享一个消息，就是著名的艾默森四重奏宣布解散，结束了47年的传奇。现在我们就听到的是艾默森四重奏的演奏。四重奏，艾默森四重奏，世界著名的四重奏，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使他们解散了呢？这里是古典流行，在今天的今日古典，要和你分享四重奏的那些故事。接下来要进广告，广告过后，下半时段，我再来和你分享这些故事背后的一些事情。一会儿见。 进取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译执棒，泰斗级导演陈庆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 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的弦乐四重奏 F 大调弦乐四重奏，美国，创作于1893年。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前面听到的几首弦乐四重奏还真的是顺着年代排下来的。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版，选自柴可夫斯基他的第二弦乐四重奏，而刚才听过的鲍罗丁的夜曲也是选自鲍罗丁的第二弦乐四重奏，而这首德沃夏克的 F 大调弦乐四重奏美国呢，是创作于1893年的。在此之前呢，德沃夏克在1892年担任了纽约音乐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是的，那时候刚刚成立纽约音乐学院，德沃夏克一家呢前往美国。于是呢，当时德沃夏克也用了当时美国黑人的音乐素材，我们听到开头的那个部分，听到了一些像维吉尼亚故乡那样的黑人的作品，黑人的灵歌，于是他创作了这样的弦乐四重奏。讲了世界著名的艾默森四重奏宣布解散，结束47年的传奇，这里就是他们所演奏的这首德沃夏克的弦乐四重奏。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精彩啊！刚才我们听到就是艾默森四重奏演奏的这首美国弦乐四重奏的第四乐章。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和你分享的是弦乐四重奏的故事，到底艾默森为什么解散，他们到底之间发生了什么。我感觉我一开始这个前面的岛屿好像在搞事情，其实不是，也是因为他们年龄大了。其实在世界著名的弦乐四重奏当中，艾默森他们的这个乐团的历史并不是最长的，最长的像著名的四重奏，我一开始给你带来的包罗丁四重奏。包罗丁四重奏从1945年建立一直至今，当然了，人员几经更迭，更迭换代甚至已经超过了五次。所以你想1945年到现在多少年了，这个乐团的历史。然后第二位的其实是1946年成立的朱莉亚，我指的是乐团的历史啊，这个弦乐四重奏的乐团的历史。朱莉亚弦乐四重奏是1946年成立的。那其实呢，到然后就是东京四重奏，当然他们已经解散了，他们是1969年成立的，也是由于成员然后时间以及身体等等这些。我在这里呢拿一首跨界作品来做底，因为舍不得拿四重奏来做底。那接下来呢，其实排名第四位的按照年龄排名是1969年成立的阿班贝尔格弦乐四重奏。那其实前些日子也和大家介绍过阿班贝尔格，他们也是在我们五月时光第一场琥珀担任主场的音乐家的音乐阵容的音乐会内容。阿班贝尔格呢，四重奏团是琥珀他们的老师。阿班贝尔格成立的时间是1969年，那其实阿迪马斯乌斯四重奏是1947年成立的，当然这个四重奏也已经解散了。再有就是其实在世界四重奏当中很有名的第六位的艾默森四重奏，其实不止啊，有名四重奏太多了，我只是今天按照时间来说。艾默森是成立在1976年，他们的声音也是非常有特点，非常有融合度。他们是美国的弦乐四重奏，常年活跃于像美国呀，他们有独立的音乐理念，诠释了从古典到现代作曲家们的经典文献，并且为世界乐迷们录制了大量的四重奏的作品，多次获得格莱美奖，令世界瞩目。他们成立于1976年，当时呢有两个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尤金·格鲁克和菲利普·塞茨组织而成，他们邀请了同窗好友劳伦斯·达顿与戴芬·菲克尔·加克冯，他们以美国诗人哲学家拉尔夫·沃尔多·艾默森的名字来命名，并且在当年在华盛顿史密斯学院举行了他们的首场音乐会。而说到艾默森，他们夺得了很多的奖项，比如说格莱美奖的最佳古典传记奖、最佳室内乐奖，还有首开先河格莱美历史上的室内乐演奏获奖的先河。同时呢，像还获得了留声机杂志在1989年的年度录音大奖。经过了很多年的磨砺，其实艾默森四重奏无论从演奏的音色融合度、歌声部之间的平衡把握，还是对音乐作品内涵的理解，都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境界。所以这么一个好的四重奏怎么就解散了呢？来听听他们的演奏。Thank you. 了几天法国作品，不知道你在这里是否能分辨出这是德彪西的音乐风格呢？我们这里听到是德彪西的 G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第10，然后 L85。我们这里听到的是二乐章。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艾默森四重奏的演奏，而他们的音乐其实以不拘泥于传统、活泼、细致入微演奏而著称。而这个弦乐四重奏，你还不要着急，还可以再听到他们的演奏，当然还有很多的录音，还可以听到他们的现场。他们决定将在2023年正式解散。乐团的成员表示，他们已经决定是时候往前走了，这样他们可以专注于每个人个人的教学以及个人的独奏工作。而且乐团的成员都已经很大了，像70岁的小提琴家、四重奏的创始人菲利普·塞泽尔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丝毫没有厌倦演奏音乐或者与彼此相处。在某个时候，你会想，让我们在大家发挥出最佳水平、乐队听起来很棒的时候来结束吧。我们这时候停下，会让人感觉到惊讶，但是也总好过于，哦，你们还在演奏吗？你们不如解散吧。”所以也是在最好的时候结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最美美的表示。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刚刚我们听到就是艾默森四重奏他们的演奏。其实他们每一个成员都决定有自己的事情，作为个人的独奏或者个人的教学。那其实艾默森四重奏最初是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团体，后来1976年，那我们知道其实还有一个茱莉亚四重奏啊，但是他们是艾默森四重奏。1976年他们成为了职业组合，在世界上最著名的四重奏乐团之一。他们一共录制了30多张唱片，获得了9项格莱美奖。除了刚才我提到70岁的塞泽尔，乐团还包括69岁的小提琴家尤金·格鲁克，也是另一位创始成员，还有67岁的中提琴家劳伦斯·达顿，是在1977年加入，以及大提琴家保罗（51岁）保罗·沃特金斯。是在2013年加入。那最初的大提琴家大卫·芬克尔，他在1979年加入，后来直到沃特金斯在2013年取代了芬克尔。你听，四重奏能演奏出柴可夫斯基管弦乐队当中的那种颜色、色彩。虽然艾默森四重奏解散，但是他们的成员呢计划将继续聚集在艾默森弦乐四重奏研究所任教。这个学术项目呢是在2017年在石溪大学成立。在他们即将到来的倒数第二个月季当中，他们计划在1月，也就是2022年的1月，在卡内基音乐厅和华盛顿肯尼迪音乐厅与弗莱明女高音歌唱家弗莱明一起演出作曲家安德烈·普列文最后的作品，叫做《佩内洛普》。他们还将在明年3月开始欧洲6座城市的巡演。Thank you. 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在今天呢，其实也是今日古典的内容，和你分享世界上古典的声音。古典并不是老旧，它也在这个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聆听世界的声音，聆听今天的古典。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朱莉安四重奏。会想到鹅妈妈吧，小强丁香说了，相比法国作品更喜欢德奥的室内乐作品，比如贝多芬的四重奏，可以展示出作曲家细腻多情的浪漫的一面。但是今天这两天呢，其实一直都是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法国的作品，但刚才也有像德沃夏克这样的作品，但是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这两天也都集中展现了这样传统的德奥，没有带给大家，我觉得也是可以多多的欣赏。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中也可以说说自己喜欢的弦乐四重奏，喜欢的不同音乐。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其实世界上我想说有名的弦乐四重奏真的非常多，但是一个弦乐四重奏，一个历史悠久的弦乐四重奏的解散，确实令人唏嘘，也令人瞩目。还好不是因为我们担心的那些事情，而是由于成员之间各自要发展。感谢现代的录音技术，让我们得以一直欣赏。而我们这里听到的是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四重奏，叫做茱莉亚四重奏，它是茱莉亚四重奏。刚才我说了，它的成立时间是1946年，真的也很早，也是成员经过了几经更替，却一直恪守创团成员 Robert Mann 他的信条，就是将新作品当成经典名曲来演奏，将经典名曲当成新作品来演奏，就是不断充满生命力和新鲜感，是不是？所以我不能只听像传统的德奥，但有不同的作曲家展示着他们音乐的魅力。德奥的作曲家的室内乐作品我们听得太多了，所以在今天和你分享了很多像法国作曲家的弦乐四重奏作品。声部之间出现的这样的感受，